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这首曲子是否适合今天的这个氛围，但是严哥他来了，他说哎呀，这首曲子啊很好啊，觉得很特别。因为啊，在今天的古典流行当中呢，其实是严哥林朝阳做客节目已经多少次了，已经数不清了哈。 每年至少会有一次吧。 对，就像是在这个冬天，我还查了一下，去年有11月份的，还有今年1月份的。嗯， 我们通常好像都是在冬季、秋冬季见面。 那只能是说，为什么你通常是在这个季节来做音乐会呢？ 我也不知道，反正今天外面天气真的是不错 啊，真是。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11月23号，在这个周二的午后，严哥来了。为什么叫严哥呢？林朝阳小提琴家。我看到你有一个介绍，我念念你自己说的，说在艺术中分寸把握和在生活中与人相处是何其相似，就好比做饭下盐，你给多了它齁的话，给少了呢它又咸淡。我以盐来提醒自己，盐是我尝遍了以后寻觅到了平衡感，盐是活的，是感受生命的意思，是每天每次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意思。盐既是情怀也是尺度。好有哲理的这一套说辞啊。因为我记得你回归古典的时候，当时印象深刻的就是震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在提到这个震动。 对，我很物理的，我觉得我考虑问题的时候非常的理性。 对，最近呢是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你是严哥。 对，所以我有时候我觉得我应该跟大家开开玩笑，我现在这几年在训练自己变得越来越幽默，所以呢就给自己起个绰号呗，对吧。 其实还有点冷暖自知的感觉，就是每个人对这个 这是应该的，我觉得每个人应该对自己很有分寸感，对自己啊。 来说说今天严哥为什么来上古典也流行呢？ 就是因为啊，严哥过两天呢，在首先就先提出了音乐堂举行一场音乐会，叫做《玫瑰之约》。其实今年，哎呀，我觉得我们既有缘分，又是错过了很多的缘分。我可以透露哈， 当然， 就是本来在今年的我们的五月时光有严哥的音乐会的， 对的， 但是各种时间场合。其实后悔的，一开始我没有签约，所以就在今年的五月时光，而且由于疫情啊，在后来就是音乐节嘛，就是特别的各自都忙碌。 对，主要是因为反反复复的这个小病毒，让大家的计划就是说，你做我们对吧？每次做三五次同样的计划，最后还是不果。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对我来说，这个经历我是觉得，反而让我自己。觉得挺振奋的，还就是说我就不信，我一定要坚持下去。所以包括最近北京的演出 音乐会了是吗？ 哎，对啊，运气也好，他们26号终于可以开场，我是27号礼拜六，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共同努力，所以我觉得我也很感谢电台和你，我可以今天再来讲一讲这个音乐的事情，对。 是，而且这场音乐会叫《玫瑰之约》哈，我本来不想那么早就扑进主题，但是你看，正好我们也说到了，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音乐会都如愿以偿的举行，而且每一年的音乐会的主题感觉都不一样。为什么叫《玫瑰之约》呢？ 听上去挺文艺的啊，挺小资的，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为此，我大概花了有好几个月，我一直在反复的琢磨，我到底想演奏什么东西作品。首先是作品的互相的结构。然后你总得有个画面，一个标题，包括有一个海报的形象，对吧？所以最后凑着就凑到了这两样东西。你知道，咱们那个可以买到瑞士军刀，它不是有一个2/3的那个布朗峰吗？白峰实际上是，这是一个欧洲的，既是旅游又是一个精神象征，我觉得是。 那可是跟你的音乐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是这几位作曲家都曾走过那里吗？ 那是确定的。我觉得从很多的德奥音乐包括意大利音乐里面，我能感觉到就是欧洲人有他自身带来的一种就像是一个山，我们中国人也有，当我们看见山峰，比如说我们有天山啊，还有各种泰山，我们你看其实五岳嘛，我们对各种山是一直有一个很崇高的一个感觉的嘛，所以任何民族都会把它这个东西画在里面。那么我们那西方人，你说从感情角度，一个是理性角度，好吗？因为感性角度来说，那个玫瑰花虽然大街小巷满地都是，但是确实是他们在情感的精神层面上的一个 icon。一个符号，所以就把它凑在了一起。 其实这个，而且我看到你这个海报主形象是一个雪山的感觉啊，所以就是有冬天的，正好是蓝色的底，所以那个在你来上古典流行的这个海报也给你做的是，但是就是按照那个粉色的，怎么粉怎么来的那种，黑色配粉色，我觉得你还喜欢吗？ 我觉得特别好。 就是因为其实严哥每次来，其实我们都是想在音乐中好好聊一聊，然后不见得特别有针对性的一定要说音乐会，一定要说音乐，只是想在这一年啊，好像真的快又一年了，在这一年间你的这个心态，做音乐会的感觉，和因为疫情的影响也影响了我们很多的生活嘛，就像你说的这个小病毒，所以就说有什么样的不同啊。 我有一种感觉，也就是说不光是对自己的啊，主要是对我周围的人，和比如说哪怕你穿行过一个街道，好吗？比如说我今天来了以后，你知道我住在乡下，然后终于进城了，我能感觉到好像似乎人总是在碰到这种公共的事情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对自己和周围人的感情打开某种知觉， 打开某种直觉， 知觉就是我能感觉到了。所以这点是我这次演出的时候，也是我这些曲子里面我反复在琢磨的一个东西。我似乎像改变了很多以前对这些作品的看法。对，我们总是在经受事件的时候，哪怕个人比如说你的感情上或者你的生活上有一些什么变化的时候，你会更尊重你自身的感受，于是它变成一个有价值的感情。 对，所以其实艺术里面或者说音乐里面这种挖掘和体验感情的过程和需求跟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会在这次的演出其实已经在不是公号里面已经说到这点，我觉得我不是为了我自己去关我自己，我觉得这个演出应该是让更多的听众能够感觉到这是他们的音乐，而不是我的音乐或者作曲家的音乐。对，这是我现在看音乐的一个状态。 觉得严歌和其他音乐家不同的是，严歌同时也是为很多也是作曲者，而且也有自己的工作室艺术中心，是吧？现在叫 对， 然后所以就是还要讲以前，就是很早以前你对音乐会都有一种自己的一个概念，比如说特制的海报、特制的音乐会的节目单，甚至是变成一本书、一个曲、一幅画，就是每次其实严歌的音乐会都要给别人或者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什么，就是不是像有一些音乐家似的，你请我来演出这场音乐会，我就来演奏这个音乐本身的东西。是，其实我觉得你也可以和音乐一起想给大家留下一些什么，带来一些什么，或者让你自己做一点什么。有意思的， 对，这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习惯，因为我觉得一个整体的行为，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对于听众也好，都会有一些代入感。那么这次真正重要的是，你知道这套曲目我想了很多年，然后，比如说布拉姆斯第三奏鸣曲是好久以前任何学生时代都演过很多次的作品，但是我现在对他的看法完全变了。就是说像看见了一首新的东西一样，所以为此很开心，甚至于很兴奋。包括理查斯特劳斯的作品，那简直是我无法形容，每次演奏排练他的一些片段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让我看见我的，就是说一个人的一个内在的世界可以是什么样的。 那这里呢，虽然没有带来理查斯特劳斯，但是一开始呢，我们听到塔尔蒂尼，虽然不是音乐会的你的那一首，虽然是魔鬼颤音，但是呢，一开始也是有个不同的开始。那接下来我想带来一首你在哪年发行的专辑？2019年吗？ 19年 的时候，格里格的这一首作品《三乐章》，还愿意听自己的这首吗？ 有一点点厌， 就是对感觉不一样，是不是？就是跟我们今天的这个， 但没关系，我可以唱，不行的话， 那我换一首关于爱的吧，艾尔加的《爱的》，我相信和你的《玫瑰之约》是有关系的吧？ Okay. 有吗？有这首吗？ 没有这首， 叫《玫瑰之约》，但是没有这一首。 你知道《玫瑰之约》它这个词不是说向外的。对我来说，一个约定是向内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感觉到我的感受，就是说如果我给你一个许诺的话，实际上是我给我自己一个许诺，这样才靠谱。所以玫瑰之约它的意思就是说，我阅读到的那些大音乐家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实际上他们是向内的，正因为非常的真挚，非常的真实，所以会产生共鸣。这变成了我这个阶段的类似的一个准则，也就是说，也就是说，音乐实际上首先应该让自己彻底的，暴露，尊重自己。 好吧，那。不如就听这一首吧，不管你同意不同意，这是你自己的 早年的东西。 对，早年的影视作品，在恋爱中失去自己，这是当时你是你同意吗？ 好久了，好久了，快十年了，可能。 影视作品。 对。 先听一会儿。 在那个尾声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运用的这个声音是很有意思的。 啥声音？钢琴。 就是刚才他有一个震动，我不知道你当时是怎么做的，不过我们已经错过了。刚才哎，我看看听众朋友怎么说的啊？他是那个，因为大家也在解读这个《玫瑰之约》啊。 对。 嗯，你看吴京生也在说你的言哈，言也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中和之道。言哥是不是脱俗了？ 绝对不是脱俗、啊、我是越来越世俗化了，真的真的。 充满着烟火气吗？ 这对我喜欢，我特别喜欢。 雅雅梅说了，说这个许诺其实我觉得有点靠谱了，说许诺其实是对自己，很多行为其实是内向的，就是刚才针对于您刚才说到的玫瑰之约。 对，所以说实际上只要是我们对自己向内的时候做得很好的话，对外就不会有问题。 安卓说了，从字面上看，玫瑰之约与少女风更为贴切，是说那个 这是哪位，是哪位要把玫瑰插在少女风上？ 所以这样的契约是针对来听音乐会的观众们的。 你知道本来这个海报啊是设计给我要下一张专辑、下一张专辑本来应该在去年就做完。当时上面呢我突然蹦出来这个东西呢，就是为了贝多芬的奏鸣曲和另外一批小曲子来做的。因为你想贝多芬是一个如此柔情但是又非常刚烈的人。 对， 所以一块石头上面插一朵Emoji 的玫瑰花，我觉得特别好，又符合这个时代。 Emoji 的玫瑰花，我还想了，这不就是 Emoji 的玫瑰花吗？ 对，那必须得便宜，而且大众化，就大家一认，嗯，好，对吧？你总得有点幽默感，不能太严肃嘛。对，然后最后又变成了，比如说像这次，最后把作品搭起来了以后，我自己都快被感动了。然后我们在阅读排练的时候，就会发现。你知道在浪漫主义时期的时候，那个三个人的故事是经典的，对吧？克拉拉，两位克拉拉夫妇和那个布拉姆斯的那个爱情故事， 对吧？所以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向内的呀。我们今天有主题词了，对吧？是别人，是我们认为他好像是一个那么牛的爱情故事，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是向内的，你看。那是一个没有结果的事情，对吧？对，但是所以大家觉得非常有价值。有趣的是什么呢？在演奏他的音乐的时候，正因为我这个想法，我就像侦探一样，我想在曲子里面去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看不得了。 哦，哎，其实越聊越有意思了。 对， 来说说我们的整个的曲目的安排。我记得有塔尔蒂尼，那有 Brahms， 有舒曼是吧？ 有舒曼，当然有舒曼。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结构，不得了在哪里呢？我的钢琴家，我们合作者，他居然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他发现在克拉拉舒曼的一个小品里面，我用了一首他的小品，非常优美的小品。在下半段的时候，他同时我们拉二重奏，他隐藏了一个三声部的对话。对，而且那个人物关系的描写，你知道浪漫主义时代的人，他们真的是能够像运用文字语言一样把感情刻画到如此的细腻。所以通过拉克拉拉舒曼的那首作品，我们能够感觉到，就是说实际上他是在这三个里面感情最晦涩而细腻丰富的人，而不是舒曼。 舒曼是很善于就是直接表露自己的这个情感的。 我们演完他的东西，练完他的东西以后，就觉得天哪，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单纯的小孩。 你说舒曼吧， 绝对 是。 对， 而且其实我最近也在想，这个浪漫主义这个时代，你觉得还有那时候那样的浪漫主义吗？ 我的感觉是，浪漫这种东西始终是从人之所以有 我们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了以后就一直在， 但是 它会不会在一个社会或者个人生活里面一个时代里面占据一个主要的一个作用位置，并不是。所以滑稽的是浪漫主义整个的艺术时代也就是200多年吧，也就是200多年，其他的时代要远远大过于它。 因为我觉得浪漫其实有一种带引号的就是不实际啊，或者说在这个时代也许被人看作像堂吉诃德的那样的人物，就是他为了一个纯粹的东西而追求着，就是奋不顾身的。 这话题又大了。 这个好。 我呢，我对浪漫的看法呢，我其实想变得中立，你知道吗？就是每个人身上都会有浪漫的感情，可能别人还会觉得我过于文艺过于浪漫，但其实我不想摘清自己啊。我想说的是浪漫是一个咱再说到调味品，你吃下去的东西是化学品，但是你会有感觉，所以浪漫是事实的某种情绪的延伸。 可以这样说，事实的某种情绪的延伸， 感觉的延伸。对， 那就是说我说的这个浪漫和这个你说的这个浪漫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浪漫，而每个时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浪漫。就刚才你提到贝多芬， 对， 那么一个既是那么刚毅的又是如此柔软的人，他造成那种对比， 对， 那种浪漫也是。 所以这次最后我决定不演贝多芬，而是演那个理查斯劳斯。你知道他的慢乐章和他的所有的乐剧里面流露出来的东西，那简直是我能够体会到的一个最理性的人的，他把最理性和最柔情的东西能够集于一身，非常了不起，这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哎，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决定插哪一首音乐，因为我觉得既不想提前突出你音乐会的曲目的部分，也不想为其实这里有你的专辑啊等等很多的音乐呀，不，都不歇了，都做一些像包括你以前的电影音乐来做这些穿插。 这个就是 来对呀，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对，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对话和欣赏来说也是一种还是挺反差的哈。 对，你比如说这段音乐我自己也会感动，每次听的时候，因为其实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始终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会被感动，然后你保持自己的冷静，所以慢慢慢慢你就会对情感有一个量级的知觉。比如说我如果被一个什么尖锐的东西刺破了，我立刻能感觉到，每个人都会感觉到痛，但是我会感觉到哦，这个没关系，这个不需要去医院。 其实对，或者说在音乐会当中，这个音乐家在舞台上以什么样的量级是可以有量级的，比如说音乐无法来这个作为对比量级，节奏、速度、音量， 这个太有趣了。对，我们随时在判断。 对，就还是像佐料一样。 对的，而且比如说在甚至于在每半分钟，如果你感觉到现场的气氛有所变化，你是能够知觉到的。 对， 我们能够知觉到，感觉到我们跟甚至于我不能说每一位，也就是说我能感觉到似乎跟他们有一个连带的勾连的关系。 我也明白，因为在今年也是做了，就是越来越多的音乐会，可以感觉到甚至不同的观众不同的气场，他对这首曲子的关注度，然后在他的身上， 对的， 是乃至是皮肤， 所以现场的魅力就在这里，是一个即时的互动。 是的， 而且其实音乐因此而变得不太重要，比如说现在你在放的这个东西，对，我能感觉到我在说话的时候似乎我自己也能感觉到跟这个音乐的关系，所以我的语速状态跟之前会有不一样，它对我产生了影响，尽管那是我自己写的。 所以你看我在直播的时候也根据你说话对音乐的关注度，我也在调整不同的曲目，知道你觉得 OK 的感觉。 谢谢。对，所以在现场的时候呢，我们在舞台上的人是需要观众也跟我们在同样的一个，就是我们以前做直播的时候说过的一个 vibe， 就是我们的一个共振是在一起的。就像你去别人家做客的话，我会进屋前我已经把自己引导到就是说适合这个 这个家庭，要不然的话今天晚上你参饭估计就有点损失了，对吧？ 这里是古典也流行的上半时段，今天林朝阳严哥来做客，一会儿见。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我是古月，今天做客的是音乐家林朝阳。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他的音乐，人间正道是沧桑，很熟悉。但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关于，其实也是因为你在这周六的音乐会，11月27号的《玫瑰之约》。 对。 刚才也不少朋友啊，听众朋友也在评论在说。先说说上半时段听过的音乐啊， 都是之前的一些电视剧配乐，对吧？ 对，安主说了，假如生活欺骗你，刚才我们上半时段听到最后的，说你太美了，普希金式的浪漫。那么这一首呢，大家也还在提到《玫瑰之约》啊，我觉得小弦丁香说得很好。 看来这个题目起对了，对吧？引起了。 其实 某些人的兴趣， 你每次提的就是，而且其实你的海报也很用心，而且还用了emoji 的这个小的玫瑰。我说，哎，这算应付吗？其实并不是，但是你有这个自己的符号， 对 对 对。 小强，你要说了很多作曲家表达心迹的方式都是很内化的， 舒伯特的各种转调移调，法国的很多作曲家的那种用连线和节奏打破小节线的束缚，用不解决和半音表达情绪，依旧能够引起大众的共鸣。 跟这位听友绝对有得了。 是， 那我就现在就透露一点好吧。 好啊， 你知道布拉姆斯第三小提琴钢琴小提琴奏鸣曲，那是每个喜欢古典音乐的人必听的，是吧？ 嗯， 我考考大家，大家听到了什么可以在留言里面随便留。我想跟你说的是，我重新开始整理这个东西的时候大惊失色。它一开始是一个，你知道所有人都拉得很激动，你可能听过很多遍了啊，跟那个抽了气的羊一样在那抽搐式的啊，对吧？但其实他不是。所以礼拜六我想证明其实他不是。 他的谱子上怎么写的？你是为什么怎么发现他又不是了呢？ 所有的人都尊重谱子，你知道我们在古典音乐的学习里面，大家就是说几百年的那个保守政策，就是我们要尊重谱子，尊重谱子，尊重谱子，好吗？哎，我们居然说的就这，简而言之吧。然后呢，所有人都把它拉得特别的神经质而激情，觉得是一种那样的东西，好吗？第三奏鸣曲庞大，小提琴曲目里面的最累、吃力不讨好的东西。但是其实它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发现他是一个没有成功的中老年人的回归，因为他在里面写了极强烈的对比，是有一段啊，有一段我们昨天在排练的时候明确了，我跟钢琴家一起明确了，那是他穿越，类似于体会一个人穿越冥界然后达到一个回归，这是第一乐章的最后一段和结束。在那个时代的音乐家 Brahms 已经写出了极其现代的东西，这是很了不起的。 我记得我们上次也提到过，就是那个时代的音乐家我们现在来听其实很前卫， 现在会发现越来越前卫，因为我们作为音乐家解释音乐的自由度被放宽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脑子也没有那么保守和被禁锢住了， 就像刚才放的塔尔蒂尼一样。 对的， 就是我们换一种方式来听， 这 就是觉得 这绝对是摇滚，对吧？你刚才说的， 就是甚至包括维瓦尔第，那是不用说了，还有很多的作品，无论是快的慢的，为什么现在听来就是很摇滚，而且有的甚至很爵士，就是 因为这个时代的最好的是好处是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的耳朵被放宽了。 不再受很多的束缚。 对对对，你比如说 Brahms 的第三奏鸣曲，我们先把这个再聊两句的话，他的二乐章通常来说也被大家拉得恨不得就是哭诉，好吧？其实那也不是，那是一个单纯的民谣，干嘛要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但是他很牛的是，你知道他在第一乐章里面的动机和第二乐章他那个哒滴滴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这句话滴滴哒哒哒滴滴滴滴哒哒，你知道这些东西他明确是写什么呢？写 Clara 的名字。如果你念英文 Clara Clara Clara， 所以他那个音调滴哒滴哒滴哒滴哒。所以他的第一乐章就是叫他的名字，这个家伙还真的是用情很深。 为什么没有别人发现呢？或者说别人发现了没有说吗？ 我相信一定有人说过类似的东西，只不过他们没有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说。 因为其实很多的音乐家在用一些密码或者符号，就不要说像埃尔加，那是很明显的说我就写的是这种哈， 对啊， 谜语啊这种，但其实很多音乐家会在音乐中诉说着自己想说的内容或者符号，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哎有一丝乐趣。而且我也总跟听众说，其实在语言的尽头，音乐出现的地方不只是这样，其实在影视作品当中即使是一个谋杀案或者是一个悬疑，其实有时候音乐会提前告诉你他是谁。 绝对的，所以电影不可能没有声音，如果没有音乐的话就全完蛋了。 对， 对，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个电影没有看明白，去听音乐吧， 没错， 他会告诉你 答案。没错。 还有刚才你说克拉拉在这三个人当中，其实我觉得 Brahms 是他的这个内敛是让你可以感觉到他是内敛的。 我觉得他很疯狂， 但是 我明白你说的内敛，但就是他整个的行为真的是他的作品如此的疯狂。对， 所以不疯狂的人怎么能够成为艺术家呢？ 嗯， 就是要有强烈的， 可能我说错话了，对， 不是，不应该说强烈的情感。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就是这个人像你，我觉得你是一个蛮理性的人。 我特别理性。 对， 对，但是就是又觉得 但你觉得总觉得我哪儿不太对劲是吧？ 那倒不是，不是，因为我看到比如说我见过莫里康内当时曾经在意大利使馆的时候、这些看起来特别无聊的老头。 真的吗？ 对， 你没有看到他的内心肯定。 所以就是，但是我说他的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这样。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大家喜欢听音乐吗？几乎每个人都听音乐， 他用内心来把这个音乐写出来了。 对的，而且我觉得听音乐的人不管你喜欢流行爵士还是古典，你只要让我听你的音乐，我就大概才能猜到你是什么样的人。 对， 对 不对？ 对，就是或者说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音乐的人， 绝对 就可以猜到你大概是一个内心什么样的人。当然有的人很分裂，比方说我喜欢各种音乐，就是我觉得好听的，当然你由于工作的关系啊，各种， 那当然 我相信你也是这样，喜欢肯定喜欢，更喜欢某一类，但是肯定也会听各种声音。 我听过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对， 对，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会暴露的，如果你听一下我大概听什么东西，马上就能猜出来我是什么样的人。对，包括这套曲子你也会猜出来。哦，听完我的演出你知道，哦，严格是这样的，肯定的。 而且其实你有很明确的诉求，比如说我在这张专辑中要带来的是一个什么。 对啊，你比如说明确的诉求啊，就是对我来说准备一场演出啊，不仅仅是一个职业工作啊，它就像是我在享受一顿美餐一样。 对， 你比如说理查斯特劳斯里面二乐章非常有趣，直到前天排练的时候我还拉错一个地方，那是一个非常幼稚的错误，就是音乐里面有弱起，我唱给你听啊，它二乐章是这样开始的，滴滴答答答答答，这是拍子。我老把他那个八分音符起，就是一半十指起，拉成四分之一十指起，我拉成滴滴答，改不过来。我只要没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我是不是就拉错？让钢琴家就笑我，就看我一眼，又拉错。我昨天晚上琢磨了半天，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 因为我的个性更适合是像莫扎特那样的，他永远是因为钢琴伴奏在下面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然后呢，我的弱起呢就四一二三八提的。 对， 这种均衡的十六分音符怼十六分音符弱起啊，对不起啊，听众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不，没有乐理的，但这跟没关系，这是一个节奏感。打比方说的话，这个十六对十六就像是两个人牵手，好吗？一抓手就走了，大概明白。我们从小朋友的时候就这样，就是因为这个错误让我深刻的去反省理查斯劳斯他想干什么，他延长了这个东西，所以我一直觉得失衡。他写成一二三四一二，提提的，他宽了整整一倍。 我以为你刚才说的是，他原本是四分音符，你奏成了八分音符，但其实是你更短一些。 反正我比他需要的拉短了一倍。 他要更。 然后我就愣在那，我就在想。我不舒服你知道，关键关键问题是我不舒服，我还是时不时就是一晃神我就拉成第一牵手去了，牵手。这次音乐会我一定不牵手。 那但是他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对于他的玫瑰是脱帽， 你像以前的那家伙们穿的鸢尾服或者正儿八经的那些衣服把自己裹住了以后，他真正内心最重视的东西暴露在第一个八分音符上面。所以当我开始理解他的这个东西，因为音乐你必须在生活当中找到明确的指向，就是说要不然这个音乐就是空中楼阁，它没有办法具体的量化到我们的感情的。 所以 他是在对他自己的感情是在脱帽。你在古典电影里面有看见过，这个时值的长短恰恰可以表达他那个东西。然后我明白这个一东西以后，我就可以演出了嘛。 所以 我是向观众脱帽致敬。 回到那句话了，就是让古典融入现代， 对 啊，让音乐融入生活了。对啊， 所以古典音乐从某种角度来说需要像你多弄一点这种节目，我们可以在里面神聊， 就是可以聊一聊他们为什么 这个很具体。 对 啊，而不是把它崇高化，对吧，我们把它世俗化。对， 现在来到耳边的是你的失恋三十三天。 好久好久了，这个是今天下午北京的感觉。里面有一个场景，就是在长安街上拍的喷泉。 今天如此美丽的， 对，因为你的平台是可以在全国听的，对吧？ 是的， 全世界听，对吧？所以很多人并不了解北京，我觉得。北京变得越来越内敛，我觉得。 你知道以前我做北京的秋天总爱用北城，以后可以用你这个失恋三十三。 北京是超级理性的这个城市，你不觉得吗？越来越 超级理性吗？ 对，我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我是觉得也有很多对比吧， 很冷静。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其实挺好啊。 对啊， 没有听你这段的时候，我就很具象的会想到，皇城根下，紫禁城下。 对啊，对啊。 还有。君悦酒店前的那个喷泉， 就是那个喷泉。 对 还有那个烤鸭店。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尤其北京有这么多大学，他们生活在北京还是很美好的。我也不知道，也许过几年我也会离开北京，谁知道呢？但是北京绝对是一个难忘的地方。 因为工作繁忙，我就想其实在不忙的时候真的想找一个午后走一走。就我们总是说出去旅行，大家可曾走过自己单独走在街上，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单独走一走，听听音乐。 你还真提醒我了，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对某个地方或者某件事情感到厌倦的时候，实际上是我开始不了解它了。 对，其实我们经常说旅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跟很多人，都是去这个地方感受到那里的风景。可是你可曾在北京的这样的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走在你喜欢的地方，或者说你不认识的地方。 所以人有的时候还是挺软弱的。比如说我刚才脑子里说不行，做完节目我就去，然后我告诉自己不行，我得回去准备我的音乐会。你说怎么办？ 还是准备音乐会吧，没有办法，时间在那里卡住了。而且要准备音乐会，要和其他人说好了排练时间。本来还说。节目之后喝杯咖啡的时间都没有了，时间呀。说有种告别的感觉，我倒是觉得很美好，就是那种唯美的感觉。时间好珍惜，就是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哎，真的是，而且就是如此美好。哎，一说到这个，我得说一句啊， 哎， 这个严哥一直在我今年的多次的邀约下，就是说给古典也流行在2022年制作片头。 我巨大的荣幸，我已经开始琢磨怎么样对得起这个邀约。 就是我很期待，我想只要我今天说了这个，听众朋友也很期待会在2022年的古典流行会听到什么样氛围的音乐，或者什么样感受的音乐。嗯，其实这都是一种想要带给你传递的情感。 对的，而且它怎么说呢， 我们是被你的这段音乐吸引住了，所以今天谈玫瑰之约等等这些现在都蛰伏在这个音乐中了。这个音乐让我们无法思考，就想沉浸在其中。 嗯，礼拜六会很特别，星期的晚上。对， 而且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哈，紫禁城的一个音乐会，大家可以早点去。如果那天是个好天气，希望不是这个狂风呼啸的时候，呼啸有呼啸的美。 不过这个季节的北京通常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好的， 就是初冬深秋。 对，非常适合理查斯劳斯。 其实我现在很想听那首理查斯劳斯的黎明，不过现在手头没有。 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平台公共平台上查到的，当然会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有的版本完全是我之前跟我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嗯，我觉得我和我的同行会在周六给大家带来两首大作品的截然不同的解释。 在周六的音乐会当中，是你和同行，就是是什么样的 钢琴家？ 钢琴家， 我们就是读二重。对， 哦，用钢琴来弹这个大作品。 对对， 就是可以看出来你在每一场音乐会每一年的思路的不同。今年还有没有在做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影视音乐？因为其实在今年我邀请严哥想做五月时光的时候，其实严哥是那种音乐家，就是很挑剔，不是挑剔， 但 是 你很包容我。我感觉到我暴露了我的某种挑剔，被你发现了， 但是 你假装没看见。 我希望和音乐家在一个融洽的时候共同来构思这样的音乐的感觉，就是不要有任何的不愉快，就是沉浸在纯粹的音乐里，纯粹的纯粹的。 对，你就当我是精神过敏，就是过敏性挑剔。 你说我也过敏啊。两分钟了，不到了，所以其实这可能是严哥2021年的，真的是会吗？我们12月份还会见吗？ 我们可能我得为你工作，所以基本上见不到了。 非常感谢严哥，就是要给古典流行做这个片花，已经邀约了2年哈、啊。 嗯， 希望能够成型，也很期待。 肯定的，对。 每一次，今年你除了就是在做这个音乐会啊，在做这种影视音乐，今年还有做吗？还有说你今年的，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教学任务。 对的，我很明确的在这几年我会做我自己的表演和为一些年轻人做一些教学和指导。嗯、对，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恐怕比我写为电视剧写电影写东西还要重要。 我觉得是你不同时期的，我觉得你那时候离开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时候重新再回到其中，而且有其他的再把音乐坚持自己想做的，这些都是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音乐。 对，因为我之前写的东西最多是让大家听的， 嗯， 那么我现在能够影响一些人，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 你之前写的其实也还有梳理自己心中想写的，有 对啊， 对 啊，对啊。 来看看啊，也有朋友说，成都，曲波说解禁，冬日暖阳，在成都在听节目的朋友，冬日暖阳，家里凉台上，边打扫卫生，边听节目，空气中透露着一种美好。嗯， 很随意是吧、 嗯？ 那太好了，我们成功了。 沉浸音乐本身就是一种心。 接下来， 非常感谢严哥今天做客《古典也流行》，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下面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北广购物冬季特惠折扣与积分为您而来，在11月23号至11月2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即享95折优惠，同时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马上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哟，小黄，吃什么的这么香啊？这捂不住啊，四面全是香气儿。 您看啊，这是咱们新到的一个新的产品， 哦、 这叫做蟹黄油。哦、您看看这色儿，倍儿漂亮， 这 尝起来特别特别的鲜。 哦，我一闻我就知道了，这跟螃蟹肯定有关，是吧？ 这就是南方人嘴里的这个秃黄油，它其实用的就是天然的这个蟹黄和蟹膏，用这个油给大家炒一下，把这鲜味逼出来。您想这东西能不好吃吗？刚才中午的时候我就着一馒头吃了不老少。 那是，你说螃蟹里边很多人就奔着那个蟹黄什么蟹膏去的、啊、 嗯， 那个真的是忒好吃了。 对 啊，但是呢你说把这点东西弄出来啊，一个螃蟹才有多一点的蟹黄和蟹膏啊。 所以说呢，这个蟹黄油卖的就是这个功夫钱、但是您说要吃点这个馋了，说吃点这个螃蟹的鲜味儿，还真是就得吃这个蟹黄油。而且您看啊，现在比如说天冷了，咱们现在能吃到这个螃蟹，但是比如说夏天了，春秋天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没有那么多螃蟹了，那怎么办呢？吃这蟹黄油。 哎 啊，而且呢您发现没有，这个蟹黄油它闻起来香，吃起来更香，唇齿留香的这种感觉。好多人说这个蟹黄吃起来就已经够香了，再拿这蟹膏一点缀，绵密的口感，然后再拿这油给大家炒制一下，把那鲜味再逼出来以后，鲜味几何倍的生长。 哎呦嘿，而且呢吃独食都不行啊，这个吃一口的话呢满嘴生香了。而且呢说到这个螃蟹呢，母的咱们是蟹黄，公的是蟹膏，咱们这里边呢蟹黄蟹膏全有， 对， 你说能不香吗？ 哎，吃起来呢有一种绵密的这样的膏状油脂状的这样的口感。这种蟹黄油您随便弄点面条，随便弄点米饭往上一淋，叫做黄金饭黄金面，那个味儿绝了。 看你这就是啃干馒头就抹点这个就特香的不行，是吧？ 没问题，它那个食物本身那种鲜味啊确实是遮盖不住。好多人都说这个叫做丰腴到了极致。 没错， 而且呢您想啊，在这个《风味人间》这样的纪录片里边也说了，叫秃黄油中略硬的雌黄，绵润的这个雄膏，双剑合璧，直指人心。我也觉得这形容真的是恰到好处 啊！ 今天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组合是15罐， 15罐， 每罐是105克啊，一共是15罐的这么一个组合。它在咱们北京的这个海鲜店里边其实也有卖，是44块钱一罐，和这个15罐呢就是660块钱。但是今天咱们是199， 哦，那这合一罐10来块钱， 对。 13.2，还真是挺合算的。行，那我也订了几组，这个自己吃点，然后亲朋好友也尝一尝。 就是您就打咱们那电话就行。 对对，还打那电话啊？ 400-015-5151。400-015-5151。还跟您说一下，就是最近咱们公司是换这个快递公司了。 我听说了 啊， 听说了， 换成京东了。 哟，这好啊， 又送得快，而且呢，服务态度还好， 上档次了。 啊，而且还是咱们北京的企业。 哎，我偷偷问你一下，咱们这个上档次了这个服务哈、其他的什么费用没加上去啊？ 没加呀。 哦， 就等于说咱们自己给这个听众朋友承包了。 哦啊，哎，还有一点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养生经验啊。这个蟹黄也好，蟹膏也好，因为它属于热量比较高，它特别油腻好吃嘛。所以这东西啊，提醒大家别吃太多了。 别吃太多了，每天就来那么一点，咱们叫做贵精不贵多，但是也测